植于处有果者，果者在世等外，与叶熏习处所异故，故言汝植于处有果。植于处有果者，这个是要解说颂文的第二句，植于处有果。果者在世等外，叶力得果是由世外的四大种变现果法。那么得果处的四大种在心事之外，与叶熏习处所异故。叶力得果处和叶力熏习处这两者的处所不同，故言汝植于处有果。对熏习处而言，得果处是于处，所以颂文说植于处有果，因为熏习处和得果处二处不同，所以互相称为于处。因此颂文的前两句的于处呢是不同的。第一句的于处是指叶熏习处的内室，那么第二句的于处呢指叶得果处的室外大种。那么汝植于处有果的汝呢就是指茎部，这前两句呢是重说茎部的旧意。叶力熏在内室处，叶力得果却在室外大种处，是这个意思。那么说汝植于处有果，这个植的意思呢是说这是有过失的，就茎部这么讲是有过失的。茎部认为叶熏在内室却允许室外有果，这个是有过失的，所以说它为植，所以用植这个字。所熏室有果者，叶所熏室有此叶果。所熏室有果者，下面两句颂文是以正理来难问茎部的旧意。这个是颂文第三句所熏室有果来说明正理。叶所熏室有此叶果，正确的义理呢应该是叶力熏习的时候呢熏在何处，这个叶力藏在何处就应该在何处得果，这个才是正确的义理。所以呢你茎部义说叶力熏习在内室，就应该在此受熏的内室处有得此叶果，这个才合道理，而你却说在室外得果，这就不合理了。不许有何因，因言所以，不许此果在叶所熏内室之中有何所以，有因之事因有果故，然彼熏习或在根中或在室内，今取彼中熏习内室与己相似，以为难故，但言熏事。不许有何因，这个是颂文的第四句，就是论主难问茎部，你为什么不同意正确的义理。因言所以，这个因不许有何因的因是所以的意思，就是问他的原因，所以由来，你为什么这么讲。不许此果在叶所熏内室之中有何所以，有因之事因有果故。那么茎部的旧意呢是叶力熏在内室，得果却在室外的四大种，所以论主难问为什么你茎部不允许此叶力所得果是在叶力所熏习的内室之中呢，有何所以，你茎部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有因之事因有果故。因为根据正理，有叶力熏在内室中为因，这个因在内室里头设藏，那么得果当然也应该在有因的内室处得果才合理。那么你茎部为何允许无因处可以得果，有因处不可以得果呢？所以说有因之事因有果故，是这个意思。然彼熏习或在根中或在室内，这个彼呢就是指茎部，彼茎部所允许的叶力熏习或在根中，当内室不生的时候呢叶力就熏藏在色根之中，叫做或在根中。或在室内，内室如果升起的时候呢叶力就熏藏在内室之中，那么室有六种，所以称为室内。今取彼中熏习内室与己相似，以为难故，但言熏事。彼中呢就是茎部，己呢是指为室中，因为茎部和为室中都共许